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71集。 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很快来临，所有科目都按部就班进行，只有体育一项。之前口口声声说让朱韵去找江星驰搭档期末考试的某状元，在临近之际越发表现出心口不一来。虽然他嘴里肯定不会承认的，但朱韵太了解他，经过跟他这么长时间的交往，朱韵眼力突飞猛进，从近视眼升级显微镜，再越级到手术刀，几刀下去，剖开状元公事公办的表皮，看到里面满满都是小心眼。朱韵的应对是装傻，在最初同甘共苦的热情退却后，朱韵发现他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成绩单。考试当天，朱韵就在某人“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”的眼神压力下，淡然地跟江星驰垫球去了。不得不说，江星驰排球打得真是厉害，尤其是在跟李寻配合了一个学期后，朱韵更能体会到江星驰的牛逼之处。因为找江星驰搭档的人太多，大家都没有时间练习，等轮到朱韵的时候，江星驰跟他说了句别紧张，就直接开始了。朱韵进入状态比较慢，上来第一个球就飞了，刚想着说考试要玩完，没想到江星驰却稳稳将球救回来，而且不偏不斜，正好落在正上方，力度也刚刚好。之后的所有球全是这样，不管朱韵把球垫到哪里，江星驰的回球永远是同力度同落点，舒服的不要不要。或许是已经知道了朱韵跟李寻的关系，江星驰给别的同学垫球都刚好只垫到优秀线就停下，唯独朱韵垫了90个了还不停，直到第100下的时候，江星驰才漂亮的一抬手将球垂直垫得老高，单手稳稳接下。今日天气很冷，朱韵100个球后出了身薄汗，他颠颠地去找李寻，后者抱着手臂靠在排球场边的高铁栏上，给了他一个凉凉的眼神。 当初说要患难与共的人去哪儿了？ 朱韵靠在旁边配合地来回望了望。 对啊，去哪儿了？ 李寻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，朱韵在他目光注视下很快败下阵来，胳膊肘戳戳他肋骨，三分撒娇，七分耍赖。很快轮到李寻，他晃晃荡荡上去，不负众望垫了八下。唐教练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补补成绩，李寻轻描淡写道了句：“不用，八比较吉利。”人就走了。别说，还真有点匪夷所思的潇洒。他跟朱韵不同，他完全不在乎分数。也对，成绩哪有装逼重要。考试结束当晚，李状元不计前嫌请客吃饭，带着高建宏和任迪的乐队包了台球社的一间大房。任迪的乐队里没一个正经上学的，一群血淋淋的疯子，玩起来不要命一样。朱韵和任迪远离男生坐着，任迪跟朱韵说了他的计划。 下学期我可能就不来了。 任迪抽着烟道，他还是化着很浓的妆，一年多过去了，他比起之前的初出茅庐更透出几分冷艳来。 这就不来了？ 反正我一年多也基本没上什么课，成绩根本不够毕业的。 这倒也是。 你家里人同意吗？ 同不同意也无所谓，当初约好了，我考来这儿，其他的就别管我。 任迪耸耸肩膀， 人家守诺不是？ 朱韵不知道该说点什么，她觉得或许应该给他点鼓励，但又很快意识到没必要，人家比她上道多了。朱韵就着这气氛连喝了几口酒，觉得浑身通透。 你呢，什么打算？ 任迪问。朱韵没开口，冲后面一回头。 任迪看向正在跟高建宏聊天的李寻，道：“ 不换了， 不换了， 不可能有更好的了。”聚餐一直到后半夜，乐队的人都倒了，李寻把外套给朱韵穿好，又围上围巾，拖着醉醺醺的他离开。外面一片漆黑，冷飕飕的。朱韵被风一吹打了个机灵，李寻察觉，把衣服给他又紧了紧。 还冷吗？ 朱韵迷迷糊糊摇头。李寻干脆把他背了起来，朱韵的脸贴在他肩膀上，享受着骑人力车的待遇。半晌，李寻存心找茶班说：“ 公主，你好像有点沉啊。” 他蹬腿以示不满，李寻又笑道：“ 没关系，干干巴巴的没看到，还是有点料好。” 朱韵抱着他，迷醉之中只觉得全世界都在怀里。他闭着眼睛，充分发散少女的想象，将周围变成无边无际的银河，他们轻盈地穿梭其中。 李寻， 嗯， 你有什么梦想吗？ 没。 怎么可能？ 我没细想过。 现在想想。 那就继续这样吧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很小的时候就发过誓，这辈子一定要对得起自己。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只说自己想说的话，不管为此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不后悔。 哼，你前面这些年很彻底地贯彻了这个恣意妄为的生活理念。 没错，所以我说梦想是继续这样。公主有梦想吗？ 有。 是什么？ 我的梦想是跟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 他停在一盏路灯下，侧过头看着趴在他肩膀上闭目养神的朱韵。 我就不用问是谁了吧。 朱韵闭着眼睛咬他一口。李寻笑着说：“ 你的梦想很容易实现。” 第二天，朱韵清早醒来，看见李寻正在书桌前看书，他去外面买回早餐，两人简单吃了一下。李寻问他：“ 你买了什么时候的车票？”“ 还没买，不着急。” 李寻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。学校正式放假，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李寻不再每天去学校，把工作地点换成了自己的家。他跟朱韵还是像在基地一样，并排挨着坐，互相听对方敲键盘的声音。一个星期后，李寻终于再次问他：“ 还不回去？”“ 赶我走啊？”“ 马上要过年了。”“ 还有好几天呢，不着急。” 过了一会儿，李寻又说：“ 你跟你爸妈说好了？” 他难得这样纠缠一件事情不放，朱韵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说道：“ 没事儿，别担心。” 其实母亲的电话早在十几天前就开始打了，朱韵一连推了四次，母亲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也不再联系他。就这样，直到手头工作暂时完结，朱韵才离开。他临走前，李寻坐在床边看着，朱韵过去按了按他后脖颈，说：“ 你先自己玩几天，我很快回来。” 朱韵到家的时候父母都在，从她进门的那刻起就感觉到气氛的不同。一家人安安静静吃完饭，很默契的谁都没有下桌。最后朱光义淡淡叹了口气，先一步起身道：“ 哎，朱韵，你跟你妈妈好好聊聊吧。” 说完拿着报纸去了客厅。餐厅灯光很亮，明晃晃的白，照得桌上餐具反出纯洁的亮光。“ 学校放假了，怎么没马上回家？” 母亲问。“ 我有点事情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很重要的事。” 朱韵有点紧张，面对面色严肃的母亲，时间越久心就越揪着。她强迫自己分散注意力，去想临走时李寻看她的样子。“ 朱韵。” 母亲打断他的思路：“ 咱们今天就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吧。你那边什么情况我多少也了解了，这样说吧。” 母亲简明扼要道：“ 我不同意。” 虽然这样的结果毫不意外， 可在听到母亲那么斩钉截铁说不同意的时候，朱韵还是心凉了下。 妈，他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我想的哪样？ 朱韵沉默，母亲道： 你连我想的哪样都说不出来，只是一味反驳父母，你觉得这样有说服力吗？ 朱韵低声说： 他很优秀。 母亲静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： 哼，你就把目光放在眼前这点地界，当然觉得他很优秀。你爸过年来家里的那些朋友的孩子，随便挑出来一个也不比他差。你不用跟我谈优不优秀，好学生妈妈见过太多了，而且这人家庭情况也比较特殊吧。有一句话叫寒门难出贵子，可能我以教师的身份说他不太妥当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有些东西是根儿里带来的，他们再怎么装都没用。 朱韵忍不住说： 他没有装。 母亲文若未闻，接着说： 这类学生往往内心缺乏认同感，急功近利，挖空心思想要出人头地。 他没有。 母亲冷笑一声： 哼，没有没有怎么专拣高枝缠上你了？从某些地方讲，这人确实也挺聪明的。 不是。 朱韵脸色涨红： 是我缠他的。 母亲不为所动，又说： 你是我女儿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你。这个男孩在比赛上的行为我也略有耳闻，你打小就容易被这种人骗，永远长不大一样。 朱韵看向母亲： 什么叫骗？比赛的时候本来也是方志敬没按照规则来，对其他的队伍不公平。 公不公平不是你说了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